美国企业在未经政府批准之下，不得向他们销售美国的科技产品。被列入名单的包括四间参与超级电脑军事应用的中国企业，和一间政府拥有的研究所——无锡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商务部说，这些企业参与违反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构成重大风险。而无锡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隶属中国解放军总参第56研究所，负责推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分析认为，华府再将五间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可能影响下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会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隧道嘅管道出口。洛礼顿道嘅支路比较多车些少。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些少。七咸道北过海交通是正常的，不过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去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环半山一带包括坚岛、阿巴甸街、雅芬利道、纪莲拿利都是交通繁忙的。另外，在北角的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电厂街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电器道，近住屈臣道。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那段是多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虹道。窝打老道出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嗰段都系多车，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另外，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美河楼嗰段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李郑屋邨。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康华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径只是俾踩单车的人士使用，行人在单车径，无论是行路抑或跑步，都是违法的。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同广东九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随住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详情请浏览 bayarea.gov.hk。 唉，崔杰堂，我就奉劝你呢排咧就唔好放嗰啲食好东西啊，嗰啲相上网啦。 阿思芬，我奉劝你呢排咧唔好放嗰啲放闪相上网啦。 咁我啊冇噶。吓， 点解你冇嘅咧？我都想问好耐噶啦。 即系你， 你而家答唔到我唔紧要，你今个礼拜六慢慢话我听咯。 每星期六晚10至12，思芬、崔杰堂，周末有情人。On a Saturday night。多谢你 Kitty 上次帮我整翻个门锁，不过手工好似麻麻地喎。 诶，用到就得啦。如果我快靓正嘅，我去咗开铺啦。不过唔紧要，你俾啲时间我，日子有功咧，手势会好啲嘅。诶，莫莉啊，我唔同你讲住啦，我今日要去学通渠啊，通完渠先再讲啦。 到底 Kitty 又可唔可以做到新一代嘅渠后呢？咁就要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嘅有种女汉子啦！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拍到时间2:09啊，室外气温摄氏32度啊，相对湿度70%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咁啊大家留意天气啊。好，今日我系做嘢阿一， 我系有 feel 波成， 我哋加埋系做嘢有 feel 波成阿一 ，yeah, yeah.。做咩要有 feel 呢究竟？ 其实做好多嘢都要有 feel。 个 mood 啊 ，the mood 啊 ，what a feeling 好 好。好似好似真系有首歌叫 What a feeling。 唔知周星驰边度嘅有一个 What a feeling。 feeling。 What a feeling。What a feeling。我哋会唱到搭衫嘅。What a feeling。 冇球洗你个脑。 系 What a feeling。好啦，唔系入正题啦。其实我咧，我觉得咧，做任何嘢都要有嗰个 feeling 冇错， 个 feel 喺度。好啦，例如有啲咩系需要有 feel 啊？第一样嘢，做功课系要有 feel 嘅，即系咧做一啲嘅，尤其是啊，即系我呢啲写 paper 噶啦， 系到今时今日都仲写紧， 都仲写紧。由于个 feel 一直未到，系需要嘅。又或者咧，有时我哋做一啲节目上嘅嘢啦，例如我哋每个星期四点完节目啦。但其实我哋基本上走嘅时间系迟过寻常时嘅， 系啊， 寻常时六点完咗就走， 就走噶。长者，我讲过 ，sorry， 佢哋都准备好耐嘅，佢哋 系，我衰，长者。 总之我哋同寻常时差唔多时间走啦， 大家都咁勤力， 大家都咁勤力，但我哋永远多佢两个钟嘅，如果照计， 唔系咁俾嘅， 唔系咁俾嘅， 飞啦，唔系咯，唔系咁计嘅。 同埋佢哋啊，三点钟就翻嚟准备啦嘛， 唔系啦，可能人哋虽然话可能四点翻嚟啫，四点前可能佢哋喺出边夹你， 唔系咯，系咯，冇咁俾嘅， 公司做啫嘛， 好啦。咁我哋 搏咩？ 我哋退翻个正题，究竟我哋要夹啲咩呢？就系即系度一度咧，每个星期嘅少年波盛与八宝一啦。咁系我记得啱啱系咪上两个礼拜咧？我哋系真系坐足两个钟， 嗯， 坐喺度两个钟，系一隻字都度唔到出嚟。嗱、 啊， 我哋简单介绍下我哋嘅流程先。 系， 我哋通常咧系今个礼拜有冇啲咩想讲？ 系 啦，咩叫有冇啲咩想讲呢？例如有冇啲咩系想即系笑下， 咩议题想摆入去啊？ 系啲咩议题啦？咁第二个步骤或者通常咧，如果冇第一个系冇一个特别嘅议题想摆落去咧，第二样嘢咧就要即刻谂下一个法宝先。 有啲咩嘅？ 有啲咩 要求需要八宝一帮手解决？ 都未到嘅个难度，系先一个法宝，即系你凭空咧去谂一个法宝啊？咩、叫凭空呢？就系、是、啊，不如整个晾衫竹咯。咁但个晾衫竹就唔系攞嚟晾衫嘅，系攞嚟晾裤嘅，就得得得得得得，超级晾裤竹 系 啦，有啲咩用呢？再谂，即 系 改咗个名先啊， 逐样逐样咁样行。 系啦，咁啊好啦，改咗个名，谂咗个法宝个名，就谂下佢有咩用途啦，谂下有咩用途之后，就谂下啊，咁个故事应该要点样发展呢？通常我哋系谂咗嗰个尾先嘅，谂咗点样咧 收尾， 收尾系啦，即系笑咗， 结尾好紧要， 或者玩咗波盛先，整蛊咗少年波盛先，先再谂中间嘅嗰样嘢嘅。 系啊，好有 planning 啊， 好有 planning。 咁不如我哋五分钟听落好似吓，即系 hea 流流咁样。 系啊，我话俾你知啊，今个礼拜嗰个大制作啊， 哇，好多人啊。但系你讲到有 feel， 我必须要讲有一个情景，个前几日发生嘅。话说我食完夜晚晚饭10:00翻嚟公司，咁啊经过咗直播室隔篱嗰个录音室，咁我就望到，咦，点解啲灯咁暗嘅咧？咁样，跟住之后咧， 我 就 系 你啊，就见到一坐一里边，咁啊隔住道门，隔住玻璃，唔知做咩啦。 然后我行去嗰间房一推开门， 我哋先解构一下直播室嗰啲灯先，有两组嘅灯嘅， 一组系射灯， 一组系射灯啦，一组系啲光管啦，系啦，咁一般咧我哋系开光管嘅，咁射灯咧就系俾我哋稍为补光嘅时候用嘅，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一般见到我哋嘅照片咧。都是开咗光管加少少射灯嘅。 先至有颜色睇。 咁如果话你要熄晒盏灯呢又或者係唔开开射光呢有两个嘅。如果大家听星期三爱情唔知点呢即係师兄祠堂呢有时候我哋会熄晒啲光管淨係开射灯呢就係嗰种 feel 嘅。就係我哋一般平时我哋三点半之后做我是你的后援会呢係直情係射灯同埋呢个嘅 光 管 都 开嘅。 平时熄晒嘅。系啦，咁但系因为嗰刻我唔系好留意到究竟间房系开咗咩灯啦，总之好暗，于是乎我就推开道门入去，唔单止黑咪蒙啊，我仲听到有佛经啊，然后呢个肥仔就喺个对住个电脑喺度写 paper， 我就觉得哇，你嗰个 feel 真系好有啊， 我觉得咧，嗱好啦，呢个 feel 唔单止视觉，连听觉各样嘢都符合啊， 我觉得呢个 feel 咧可以拆解两样嘢嘅， 好嘢啊你， 可以拆解两方面嘅，第一方面嗱，你攞呢个写 paper 作为例子啦，我 系 发现自己咧。是有呢一种嘅形式主义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形式主义啊，虽然我唔知呢个 terms 咁用啱唔啱啦。咩叫形式主义呢，就是例如喺我嘅概念当中写 paper 要有几样嘢嘅。你要有张台啦，有张凳啦，有部电脑摆喺度啦，然后要有杯咖啡。就算我唔饮咖啡都好，我都有个 杯， 我都有个咖啡杯喺度。呢个就叫形式。好啦，另外一款形式系咩呢，我嗰排写緊观世音菩萨，你就听下观世音菩萨嘅歌。嗰排写紧地藏王嘅，就写地听下地藏王嘅歌。我系有呢一种咧，即系当然不能用流行曲嘅概念啦。即系有啲人系即系个所谓嘅歌系可能嗰啲即系嗰啲经文啦。咁但系咧，我系有呢一种嘅形式喺入边，我唔知点解。而另外一种 feel 咧，嗰种 feel 咧就唔系一种形式嘅啦，系真系你嗰下个 mood 啊。嗱，可能用 mood 又系另外一个嘅词语啦。 系， 例如你有冇试过好肚饿，好肚饿， 跟住 但唔想食嘢。 有 你唔系个胃口问题嚟噶，其实你系想食嘢，但你觉得个 mood 唔喺度。 有试过 系啦，再极端啲，有冇试过好肚痛，好肚痛，你控制到嘅，但嗰款肚痛，但你个 mood 未到，你都系唔想去厕所噶，即系哎呀，唔知点解唔想行去个厕所，今日个 mood 唔喺度。 我想一阵间先，而家呢个时间未到要去厕所， 个时间未到，冇错， 个时辰未到。 那个 feeling 咧，其实系陷咗几样嘢嘅，陷咗个 mood 咧。 系 陷咗个 timing 啦，系啦， 即系你几样嘢唔夹咧， 同埋个嗰个 location 啊 ，location 会有影响， 系会有影响。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啦？譬如我当我今晚翻去有个访问要剪咁啦，我今晚突然之间觉得呢个访问唔应该喺我书房度剪， 系啊， 我觉得 系有呢种 feel。 我今晚个书房系应该系攞嚟瞓觉。今晚唔系攞嚟剪嘢，但其实可能前晚系攞嚟剪嘢嘅。但今晚我觉得呢个地方嘅使用唔系咁。 系啊 ，great feel。 Do you agree？ 你忽然有一下咧 ，pat pat 痕咧，系嗱呢个咧再捞埋啱啱两样嘢，第一个个形式主义啊，即系我哋而家将个 feel 啊 ，what a feeling，what a feeling， 入边系有几样嘢嘅，第一形式，第二 timing， 第三 mood， 第四 location 地点， 一个 theory 系啦。当你将几样嘢捞埋一齐嘅时候，你就明白咩叫 feel 嗱。例如，我忽然觉得我今日做嘢咧。我唔可以喺屋企做， 系 我要去图书馆， 冇错， 我就一定要去图书馆， 呢、這个就系嗰个 feel 啦。 但系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形式嚟噶嘛？点解你有呢个概念咧？系一个形式规限住你噶嘛？系咪先？好啦，你忽然觉得咧，嗱，其实呢样嘢真系好忽然嘅。嗱，例如我今晚要写《少年波胜与八宝》一份稿啦， 系 我忽然觉得咧，写稿唔应该系困喺直播室入边，我系应该落去酒吧， 系啊。 饮住杯三啤， 望住啲人， 望住啲人， 熙来攘往啊！ 得闲咬两块薯片 啊！ 嗱、啊，你嗱呢啲嘢咧个形式咧，其实系一种咧社会，可能关社会事啦， 即系纯粹系嗰个周边环境个氛围。 我觉得关个社会事嘅，系有啲嘢你睇到，然后你吸收咗嗰样嘢，即系例如你睇电视剧， 系 嗰啲。嗰啲小说家系要喺嗰啲地方做，喺 coffee shop 做嘅。但现实世界，你问下问大人喺边度做嘢，喺自己屋企做咯， 或者搭车写咯，边有咁多时间咧？ 咁但係點解你有呢種形式呢？就係、是、一種社會一啲媒體灌輸俾你、 嗯，你覺得就咁樣。 係啦，呢種先係 feel， yes， 呢種先係 mood， 又但又真係 work 噶、啊。 係啦，當你所有嘢配合嘅時候咧，其實有時所謂嘅 work 係點解呢？就係、是、 fulfill 曬所有， 就係唔係嘛，大佬，我做曬所有嘢，我點都要嘔幾隻字出嚟嘅、 啊。我山長水遠搭車嚟到酒吧，係 啦、啊， 就買埋杯酒50蚊，我喺屋企仲一蚊都唔使俾 啦，80蚊，我真係試過忽然我 PR 係 啦，我忽然試過，我真係試過無啦啦咧，我覺得。寫嘢係要飲啲酒精類飲啊，即係當然即係我嗰陣時成年啦，即係呢幾年寫稿啦，亦都唔係於酒嘅情況啦嚇嚇，呢啲大曬 你於寫啫，你係 啊於寫啊！我忽然真係下去，我就算行唔到去酒吧，都要我都落樓下便利店啊，買兩罐啤酒翻嚟，啤酒飲一飲我先至要寫。 哦、 有啲人就話呢啲就係酒精催化你個靈感，但我覺得唔關事。是真的你那下的 mood， 你的心灵上面啫。 You have the mood， yes。 You have the feeling， yeah。 系啦。 You have the good timing， you have the location， yes。 仲有啲咩啊？ 都齐啦。 系啊， 四样 都多啦。呢个就系所有我哋沟埋嘅 feeling， 就会形成到我哋嘅少年不成与百宝一啊。 嗱，其实如果你攞呢个套路咧，攞呢个套路啊，摆喺识女仔嗰度咧，你就知点样去经营啦。 系， 你要拣啱嘅 location 约会， 冇错， 啱嘅 timing， 系 啊，你要俾个对方有 feel， 唔系有 mood， 有 mood， 个 mood 要到啦， 系， 仲有啲咩啊？ 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你咁你真系循例都要约个女仔噶， 或者你起码都有啲礼物啊，如果佢生日， 你都系我爱你，你都要讲一句噶， 系啊， 所以所有嘢 feeling， yeah， what a feeling， what a feeling， what a feeling， 真你， 耶，哇。 拨 狂提 名 费 好艾只听到声浪独是 黑心 算 劫难枪 乱袭 及 声线壮 慢 坑 平 腾 只为了 讲 没有 道理怎么讲但求顺畅都忙， 活费和那种吵架， 若无言没语，未免失望。 粒粒 字没意思，不相干。就如情史，有时为求情掉脑风，争风顶嘴杀野，求豪壮，最怕斗枪出可碰。哲学家高深啊， 吹吧， 吃够了全部能抵得不好吗？口口声声真理，谁又斗胆笑话？ 难 过拖花就没意义吗？ 为 了大家， 你我爱漂亮废话， 只想听到你好吗？ 很忙， 吹嘘讨好处处问题了，最怕有意思想讲。 是你好吗？ 像哲学家高深吗？嘴巴 吃够了，全部能 对答不好吗？口口声声真理，谁又斗胆笑话？ 难过 拖就没意义吗？是废话吗？废也要你问你好吗？ 吃饭啊！ 闲时想我吗？时时想我吗？是越快越升华，你我协奏多风那、啊、只能与敲声那、啊，像夜来问落花。 是你你好吗？上次托卡 歌心啊，嘴巴 吃够了，信步能对答不好吗？口口声声赠你谁又兜兜笑话？唔同细雨雨默默默意义吗？喂喂，便是废话吗？废也要你问你好吗？正朝马无言更害怕， 我是你的后援会 之 地道星期六影院 之 傻猪230 之 少年波城与百宝一 之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 希望你继续听。 百宝一，百宝一，今次你要帮我啊！ 又做咩啊，少年波城？ 我寻日咧应承咗个女仔一齐去旅行，但我而家想缩沙，有冇法宝可以帮我啊？ 有女仔同你一齐去旅行，做咩要缩啊？ 其实咧系口切严琼子啊！佢知道我哋上两个星期用咗逃离条例板翻咗东莞浸温泉啊，佢叫我同佢一齐再去。 咁有咩问题啊？你唔系好中意佢嘅咩？ 我唔中意佢，我唔要讲呢句。 麻烦你跟翻剧本啦。 我系好中意佢，但系要同佢一齐浸温泉，我惊啊嘛。 你惊咩啊？你惊自己控制唔到佢啊？唔系你惊自己控制唔到自己啊？ 唔系啊，嗱浸嗰下都冇事啊！你幻想下，佢浸完起身，嗰啲热水冇晒，去到脚眼嗰度浸鬼咩？ 我谂到首歌啊， 一条小抹香鲸，个钱喺沙滩， 啲水冇晒， 仲要直播室小抹香鲸情放温地， 你都好有道理。你同佢浸完温泉之后，真系会冇晒啲热水噶。等我拎个法宝出嚟帮你啦。哒哒哒哒哒哒，方向转换器 DAB， 方向转换器我知咩啊？咁但系 DAB 咧，数码声音广播，香港电台冇咗咯。 咁香港又唔係淨係得一個 DAB 嘅，等我用英文解釋一次俾你知啊。 DAB stands for Direction Alternating Bell. It is a bell to let you alternate your direction. 八寶一，你啲英文幾好喎。 You welcome. 哇，好啦，等我試下先，係唔係搖一搖個鐘就可以轉台㗎啦。 係啊，你即管 try 啊。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多英文啫？ 好啊，你即管试啦。 姐姐唔该，我要芝士奶盖乌龙茶，小甜小冰啊。 好啊，冇问题啊，先生，盛惠40元。 好，等我试下转先。姐姐唔该，我而家想要乌龙茶多甜多冰啊。 好啊，冇问题啊，先生，盛惠40元。 哇，真系转到好劲啊！咪冇，但咪住先。话晒佢整又未开始整，喺呢啲珍珠奶茶铺门口，即系要转呢，好多港女都试过啦，有几难啫？咪啦，我都系试下第二个先。一于试下坐的士转太。 哎，老细去边啊？ 唔该，我想去金钟立法会啊。 好啊，冇问题。 好，等我用个法宝先。啊，唔该，我而家都系想去西环啊，唔好意思。 啊，又得啫。 哇，真系成功转到喎、啊！唔系、啊，今次又系嗱，的士转地方常见啫。 咁我系咪应该要再试下个法宝呢？八宝一， 少年波胜，冇时间俾你试啦。你睇下呢个口切炎琼子嚟揾你啦。 唔系啊嘛。 少年波胜，我哋系咪今晚出发啫？我买咗件好性感嘅泳衣啊！ 唔得啦，我要用法宝啦，我要转态，我都系唔同你去啦。 贱格，我嬲死你啊！ 哎呀！ 我点解想象唔到呢个场景系发生紧咩事啫？ 法宝一，点解用咗法宝转态，好似严琼子都仲会咁嬲嘅？ 少年波胜，呢、這个法宝 DAB 系话帮你转态啫，冇话啲人会唔知你转态噶，以后全世界都知你转态啦。 喺度要好多谢好多位嘅同事啊，有份录制今日嘅少年波胜与八宝一，分别有黄天怡啦、严琼啦、黄冠斌啦，仲有边个啊？有阿凌师兄啦，就系我同埋波胜嘅阿梁礼勤子啊。有冇兴趣下次同口切严琼子一齐争波胜啊？ 好啊，争波胜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湾仔警察总部昨晚被示威者包围，有人在外墙涂鸦，喷上示威字句，亦都有人扔鸡蛋。警方朝早派人用黑色胶袋遮盖涂鸦以及清理现场，多名清洁工人用扫把清理鸡蛋壳、胶塑带等垃圾，又用高压水枪清洁弹迹。示威者在凌晨三点几陆续散去，警总一带马路解封，湾仔警署报案室和电子报案中心跟进服务恢复正常。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说，如果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者去得太尽，相信民意会逆转。他留意到绝大多数参与过去两次大游行市民的诉求，都是要求政府不要再处理逃犯条例，这方面现时已经实现了。至於要求官員下台和釋放所有在衝突中被捕的人，他認為未必是每個人的訴求，如果少數人堅持有關主張，希望他們以和平理性態度表達意見。他又認為監警會的運作相當獨立，處理投訴警察的現行機制亦都行之有效，暫時看不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理據。前政务司司长林瑞麟认为，当局已经听到社会对修订逃犯条例广泛表达的意见。他又说，市民希望逃犯条例不要成为香港法律，这个目标已经达到，各方应该保持克制，让社会回复正常运作，重上轨道。柬埔寨港口城市西哈努克一栋正在进行工程的建筑物倒塌，至少三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当局相信仍然有几十人被困在瓦砾下。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清晨，建筑物楼高七层，三名死者是建筑工人，被救出时已经死亡。当局说，事发时有近50人在建筑物工作，现时正用挖泥机移开瓦砾搜救。报道说，倒塌的建筑物由一间中国公司拥有，暂时未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多车啲，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呢係暂时畅顺。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都係有啲车龙㗎，而家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每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新世纪广场一段仍然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过去富豪东方酒店。 咁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亦都车多，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观塘到去油塘近彩石里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星河名居。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徒弟仔，整车要专心一致，技术要精益求精。 系罗网师傅， 不过冇技工注册证做专业证明，都未算系师傅哦。 我知道机电工程署嘅车辆维修技工自愿注册计划，证明注册技工具备资历同专业技能，遵循守则同持续进修。正所谓整车认住注册证，服务质素有保证，顾客梗系识拣啦。 冇错，你师兄师姐都做到啦。 Do you know? 二台通识六十秒。 天气越嚟越热，高温环境会令沙门氏菌更加容易出现。沙门氏菌普遍喺家禽、家畜嘅身上同肠胃入边揾到，最常见就系母鸡生鸡蛋嗰阵，沙门氏菌会直接黐在蛋壳上，亦都有可能系蛋壳接触到带有沙门氏菌嘅鸡粪便而受到污染。感染咗沙门氏菌之后，最常见嘅症状包括有呕吐、腹泻、肚痛或者会有发烧。如果不能够及时接受适当的治疗，可能会出现致命的严重并发症，例如脱水、败血病等。不过这些情况就较为罕见，要预防就应该向可靠的供应商购买蛋类。如果蛋壳上黏有禽鸟的粪便，就应该先用水清洗再用来煮食，亦都应该避免进食生或者未经彻底煮熟的蛋和蛋制品，特别是高危群组，例如是长者、婴幼儿、孕妇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士。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爱究竟是什么？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我系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Purple， 你会用一种咩颜色嚟形容阿一呢？ 啡色，啡色好似我好普通嘅一个颜色，但系你当你衬下再望耐啲，你又会觉得几靓嘅呢样嘢。同埋佢人好啡啊，即系好东南亚嗰啲 feel。 Hello， 大家好，我系 Purple 吴子允，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来这位嘉宾，之前就是这个美女学徒，现在就是娱乐新闻台的主持来的，他就是 Purple 吴子允。你好啊。 Hello， 你们好啊。 但凡请到做主持的人上来，我哋就小心 舒服啲嘅，我覺得。 唔係啊，我好 fresh 嘅啫喎，你哋諗住睇住我喎。 我都好 fresh 嘅， 你 啱啱沖完涼，好 fresh 啊，好鮮肉啊。 你又覺得唔容易啊，係嘛？即係而家做呢個主持。 好難啊，因為我一開頭嘅時候，我真係塊面爆曬瘡啊，因為我係一緊張就會肚痛嗰啲人嚟噶，我係 keep住一緊張就肚痛，之後我心諗，好痛好痛，咁腸胃唔好咧，呢一度下巴係爆滿咗咯， 解冇肚痛啊。 而家冇啊！ 今日 你兩個好似冇乜威嚴係咪？ 我哋都冇乜威脅啊！ 我痛啊今日 嗱好啦，我哋成日都會俾人問就啊，訪問過邊一個嘅明星 artist 啊、歌手各樣啦， 或者邊個女嘉賓你覺得最靚 係最正啦？ 我而家答你 Purple， 係 今集 好虛偽啦，好虛偽啊！ 今集我答你， 一定係 Purple 啊！諗唔到第二個啦，真係 我今日就係睇到紫色咋。 你哋每一集就係答唔同嘅答案啦，好明顯啦。 上次李君牙上嚟，係啊，一百毛最靚嗰個係 李君牙，係啦，跟住上去田月妮上嚟，邊個女神最神啊？田月妮，係啦，今日邊個最正？一定係 Purple 啊！ 一定係，一定係，我接受你哋嘅答案。 但如果你 即过去嗰几个月，你觉得自己最紧张嗰次系边次咧？ 同刘青云咯。 哦， 因为佢真系我偶像嚟嘅，即系男神们都系比较少嘢讲嘅，咁嗰下我就好紧张，但系佢一开头就啊开始同你讲笑，咁就变咗冇咁紧张咯。 但系你嘅概念系咪就系男神系会少啲嘢讲 啊？系啊，所以你哋两个好多嘢讲嘅。 做乜要挖个窿俾自己跌落去咧？ 问清楚啊嘛。 系 第一印象。 第一个部分叫第一印象， 咁啊睇咗一篇报道就话你由于即系工作嘅原因而放弃咗一个 master 嘅学位啦，咁啊依度咧有位同事啦，即系我同波胜咧，其中有一个咧都系有类似嘅经历嘅。 嗯， 好啦，呢个考第六感，你觉得系边个咧？ 即系我唔好问问题啊？ 你可以问嘅， 可以 问嘅， 当然你唔好直接问啦。 我意思系冇，即系第六感呢样嘢系你冇样睇噶嘛。除非你话睇波胜个样子，嗯，佢似读得成书。 我觉得系噶， 系即系我个样系读唔成书。 我觉得 即系我唔会放弃 master， 我放弃中三四。 唔系啊，因为咧个 feel 系个 feel 系你似系嗰啲咧，即系 backpack 嗰啲咧，即系去 working holiday 嗰种 style 咯。 系， 但可能波胜就系似。放系读读书， 学院派啊，戴眼镜 系啦。但系我觉得呢个答案咧系应该有反差嘅，所以应该下一日。 即系我放弃咗个 master， 系 佢就佢冇咩特别 咯， 都唔知读咗 即系冇人收嗰啲咯。 系啦，嗱，凭你嘅第六感同埋就咁望，你就觉得一系放弃咗啦。如果可以再俾你问问题， 你本身谂住去到读咩科嘅 master？ 我谂住读一啲同宗教啊、哲学有关嘅嘢，或者社会学，即系一啲art and social science 嘅嘢。 嗯，好虚无缥缈。 我咧就谂住读一啲咧同我哋个社会有关嘅，可能系 urban planning， urban planning 啊， 会啊更加虚无缥缈啊，仲要你哋两个眼神喺嗰度睄下睄下， 好闪烁啊两个人。 你本身你自己系预备读嗰个系咩 business development 咯， 哦， 但你大学都系读类似嘅， 唔关事嘅。其实我因为我其实系由阿苏升上大学嘅，咁我阿苏系读 PR 同广告，之后我系读 human resources 嘅， 嗯， 都唔关事嘅大学。系咯，所以我想读啲多啲我自己唔识嘅嘢咯，纯粹系。 哦，仲有冇问题要追问？ 都应该系阿日， 因为工作而放弃 master， 系好 真正嘅答案。 你估 错咗嘅， 真系噶？ 因为佢 真系人系可以貌相嘅， 系唔系佢貌相都貌错咗？ 你貌错咗嗱，我咧就因为工作咧而将我读 master 嘅呢一个计划咧搁置咗。 因为本身我估啱嘅，都话佢个样系真系似读得书多啲嗰啲啊。 但系个问题， 但因为我估系有反差。 但个问题系，我而家真系 读紧 master 啊嘛， 真噶。 佢系读紧，佢今年毕业。 你唔使俾个咁嘅反应我， 佢完全 唔信， 完全 真噶， 有冇搞错？ 佢即刻装紧有冇 camera 啊？佢啲整蛊节目， 我洗咗佢啱啱嗰段嘢，我哋重新再录过得唔得？ 佢啲整蛊 camera， 你读到书，你读 master。 我攞埋张学生证， 而个重点系佢真系读紧同宗教有关嘅 master 学生证喺度。 因为我有个朋友都系读宗教，去咗台湾读， 哦， 所以我相信有人系读呢，這个。 但系你嗰阵时面临嘅抉择系点样 咧？ 即系我谂紧啊，又使一笔钱去读书值唔值咧？ 嗯， 之后我又喺度谂，其实我想讲我系。大学毕咗业之后，其实我去咗两年韩国读韩文嘅。 嗯， 但系嗰阵时去 working holiday 算系定系？ 唔系，我系就咁一个系真系一个读书嘅 visa 嚟嘅。 系， 咁就去咗嗰度年几咯。咁变咗，其实我翻到嚟，我仲系谂到啊，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做啲咩。咁我就机缘巧合之下，咁就有 friend 就介绍咗我之前嘅经理人俾我识。咁我就系啦，咁我就算啦，咁不如见步行步啦，咁样咯。 哦，咁嗰阵时初期嘅工作系边啲类型啊 ？Modeling 比较多， 系， 但系其实越嚟越难做咯。即系好多时候你都会觉得。好似无所事事咁，突然间一个月可能几个 job 咁样嘅啫嘛，即系 modeling 好多事，咁就变咗，哎呀，我又开始 struggle 啦，又咁之后好在就系有美女厨房啦，因为其实系好短嘅时间，我谂签咗半年左右之后就遇到美女厨房呢个节目啦，咁之后就开始拍美女厨房，之后就入咗嚟而家呢个系咯， 但如果假设当时系冇签到 modeling 嘅经理人啊， 嗯， 你估你最尾 turn 啦会揾啲咩工啊？ 定係你都真係會去咗澳洲讀書呢？ 我諗我會去咗澳洲讀書。 係。 係，因為我其實覺得呢，我以前細個嘅時候，我媽成日逼我去澳洲嘅。 係。 佢已經中學嘅時候已經想逼我走㗎啦。咁但係我就係、 是。個原因係咩呢？ 即系如果你咁样听完，好似我阿妈好似我唔， 好似听紧个白雪公主嘅故事， 嗰个母后 母后 放逐去森林嗰度。 因为我有屋企人喺澳洲嘅，咁但我就觉得好唔舍得，我啲朋友又喺晒度，我屋企人又喺晒度，咁我唔制啊，我唔肯走啦。咁到大个开始去完韩国之后，我就觉得哇，即系自己见识好少啊。 嗯，你而家又谂紧啲咩？ 不如试下简单几句啊，追女仔用嘅。 系你好靓啊 ！Normal 嘢 boy 哦 ，Norm 泰文嘅 ，Normal 即系非常靓系嘢 boy，Normal 嘢 boy 哦 ，Normal 嘢 boy 哦， 嘢 boy 哦， 啊有冇男朋友咧？即系男仔千古一岁哦。 男 ，我觉得呢两个人根本上就系冇资格去入 master 嘅。 喂，大佬， 呃我， 我同唔系佢同 master 唔使用咩啊嘛， 系啊， 你攞啲梵文出嚟打佢， 我识梵文啊， 出嚟， 我识巴利文啊， 你又似你， 系啊，我妈啲咩咩嗡啊，我识。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我哋呢一个部分咧，就系、是、想 Purple 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其实都多噶。 好，逐渐逐渐嚟啊！我哋有时间啦。 等我谂下，我第一个，我有少许嘅洁癖咯。 嗯 嗯，即系譬如好似我而家着短裤，我会坐到劲前咯。你见唔见留意到？ 即系佢嗱短裤就去到大髀上少少啦。 系 佢个大髀系唔会垫到张凳嘅， 除非系皮啦。即系如果张凳系皮嘅话，我接受到咯。 系， 因为我觉得布嗰啲好似咧。 藏啲菌喺度， 嗰啲，所以我永远坐嘅时候，我就会坐到劲前。 都合理嘅，我哋电台嗰啲嘢都唔系实体派， 古董嚟噶嘛，都唔知几耐有。 有时唔知点样擒高擒低，你估啲人会除鞋咩？ 唔系， 就算除鞋，只脚都唔系干净啦。 咁啊，其实我系所有布嘅嘢，我都觉得冇咁干净咯。感觉上坐嘅话， 咁、如果去第二啲地方，我当旅行咁样，你要住一啲酒店，咁你知酒店嗰啲，你又唔知佢上手点处理。 我又觉得。嗱、啊，所以我从来都唔会浸浴噶。 哦，我苏花唔喺酒店冲凉， 我苏花唔住酒店啊，我坐喺公园嘅啫。 所以去旅行嗰七日冇冲过凉。 如果有日你喺韩国 冲凉系嘛， 见到 Purple 坐喺个公园度，千祈唔好觉得惊。佢唔系荡失路或者咩，佢系 咁呢样嘢。好啦，佢啱啱问嗰个问题问得好嘅。咁如果酒店咁你唔浸浴，但系佢可能啲有啲浴帘或者剩，咁你就 喂而家系咯，我即系。一定会摆出去咯。 跟住除咗呢一个嘅洁癖之外啦，你话都有唔少自己嘅秘密，觉得可能生活上又好或者点都好， 恋爱啦， 系 啊，恋爱啊， 择偶嘅时候会唔会有特别嘅条件？ 择偶真系冇、我拣开嗰啲咧都唔系靓仔嚟嘅。 哦，喂、哎，有机会， 我得啦， 我哋有机会，哎，好嘢，好嘢，好嘢，呢个啱听啊，呢句 咩叫唔系靓仔咧？ 真系， 你特登唔拣靓仔，因为有啲人系特登噶嘛，因为靓仔冇本心啊嘛。 我唔系喎，咁我又冇喎，我系嗰啲咧，纯粹讲 feel 嗰啲人嚟嘅啫，即系最不切实际嗰啲咯。 咁过去嗰即系嗰班嘅男朋友， 嗰班嘅 X， 嗰堆人，有冇一个共通点咧？ 都系金牛座嘅。 哦，咁金牛座有冇衍生到即系佢哋嘅 性格系点样 特质？ 萌塞咯， 嗯， 好硬镜咯，因为我自己都好硬镜，硬碰硬噶，真系有阵时。 咁但系你唔会避开嘅咩？即系如果你一个即系叫做 都眼镜人啦， 系啦，你系会宁愿拣啲我恰住你算啦。如果两个斗撞嘅话，其实冇好结果噶嘛。 系啊，咁所以咪分咗手啊。 咁而家再拣会令即系避开金牛座咧？ 我又唔会、有啲位系会大家嗌交嗰一刻，永远都系讲啲嘢唔好听，或者都系有自己嘅谂法噶啦。但系好快就冇事咯，因为我系嗰啲好善忘嘅人嚟嘅。 OK， 二拣一，假设即系我哋呢度两个人同你拍拖啦，咁佢处理呢个嗌交嘅方法咧，就系佢唔理你嘅， 唔出声， 系啦， 你闹啦，闹完得啦，咁就算啦。 咁我咧，我就会用一啲好奇怪嘅方法去氹你嘅。例如我会拿个 camera 拍住你，你看你发脾气几样衰，咁你就会见到自己样衰嗰样，你就 跟住就会收声， 系啦， 系啦，咁你会宁愿边款咧？ 梗系你啦。 OK， 即系但系你唔会宁愿你继续闹嘅时候有你闹晒佢，发泄晒个情绪噶嘛？可以？ 我系唔可以俾人哋 ignore 噶。 哦，呢个系我弱点嚟噶，因为 ignore 我就自己，因为我巨蟹座啊嘛，劲 sensitive， 死啦，佢系咪唔爱我啦？点算啊？即系嗰啲癫咗啦，就开始你会死得更惨。 咁如果我嗰种唔系 ignore 你嘅，我真系留心听你讲，不过我唔会驳你嘴嘅。 咁我拣翻佢啦。 但佢唔系噶，佢系唔理嘅， 唔系我理，不过我唔出声，因为我觉得硬碰硬就出事啊嘛。 但系我就最接受唔到系。呃我同或者又出轨咯，即系呢两样嘢，我宁愿你直接同我讲，即系我就 OK， 直接同你讲我出轨 系 就 OK 啦。 OK 啊，你有勇气，你叻仔高。 你叻仔，你觉得咪讲？其实我昨晚约咗第二个女仔，我唔系翻工。 我嗱，我其中一个 ex 咧，因为佢同我一起嘅时候咧，同另一个即系佢嗰阵时嘅女朋友系唔清唔拖拖拉拉嘅关系，即系可能成个月冇见，但系又冇讲清楚系咩关系啦。 系。 咁佢直接同我讲话，我会去见呢个女仔，我想同佢讲清楚。哦，好啦，你去啦。 嗯， 即系我可以俾佢哋见面咯，但系唔系个个女仔会 愿意放手俾佢去 见，因为我会觉得你同得我讲真系冇嘢啦。如果你唔同我讲，就系身有事。 哦，咁好易呃啫， 系啊， 系咩？ 好容易啫， 好容易呃嘅咩？咁样 吓，你因为个底牌攞咗出嚟啦，我哋已经知道咗啦。 好容易呃， 系 可以。可唔可以所有男士唔好再听呢个节目？ 我想知道你啱啱提嗰个 feel 啊，系第一下见嘅时候有 feel 就有 feel 啊，定系可以系无啦啦相处咗一段时间， 系一个朋友嚟嘅，突然之间有 feel， 或者无啦啦有啲 feel。 以前就系第一下嘅，但系大嗰啲之后就开始系相处耐咗就会日久生情嗰啲 friend 咯，系。 其实会唔会系因为你话之前嘅男仔可能大家都硬颈啊，同佢大家都会即系拗颈啊嗰种，会唔会其实因为做朋友嘅时候大家都有呢种性格，即系大家你串下我串下你，所以咁样样，所以咁样样令到你觉得好似同佢都几过瘾，因为有人系中意呢种方式开始。 系啊，即系其实因为我自己系比较男仔头噶嘛，即系我同男仔乜都倾得嘅，之后咁变咗系咁样先至容易有感情，同埋因为可能佢哋讲啲女朋友嗰啲嘢咧，我就唉女人系咁噶啦，真系好烦嘅，即系有阵时我都明女人嘅烦，亦都明男人嘅心态，咁所以就觉得啊，你好似几即系几善解人意，但系 其实你都系个女人， 我都一个女人，咁因为你唔系我男朋友啊嘛，嗰阵时。 OK， 咁即系换言之嘅潜台词，你都觉得自己烦嘅， 好烦噶。 Oh, yeah, yeah, yeah. 我哋最中意就系引啲女嘉宾讲呢句，系我都好烦， 我都好烦噶。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我哋咧有一个心理测验俾 Purple 玩嘅，今日 系， 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咧，最主要同颜色有关系嘅。你觉得最唔中意、最唔顺眼嘅系边一种颜色？包括系有橙色、蓝色、紫色同埋黑色呢四样嘢，各自代表咗一啲嘢嘅。 其实紫色我反而我系 咁点解？ 你自己唔顺眼好耐啊！ 每朝瞓醒刷完牙照镜， 都系我妈咪整蛊我。你知佢由细到大都想送我走啦。 因为所以這个名字是他那时候帮你选的。 我在身份证上面都有 purple 这个字的。 哦，玩得很大哦。 是啊，玩得很大啊。 这位朋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希望我妈咪听到这个节目可以反思一下自己。27年来对我是怎样。 那为什么是叫 purple 的那时候他有没有告诉你 他有说那时候出世的时候有个。即系神父啊！即系因为嗰阵时可能有啲医院系会有啲神父经过定唔知做咩，因为佢就俾啲建议，即系啊，不如叫 purple 啦，就咁样咯。 哦，即 系 有咗英文先至有中文名。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哦，所以中文就由个紫字中间就咁样。 系啦， 但系你屋企系有呢方面嘅信仰嘅？ 冇。 咁啱有 feel 咯，就系佢阿妈同佢一样， 搵人，搵人，我哋试下行去嗰啲医院行过，见到啲僆仔， 唔系喎，你可以 扮出家人，赠你一个字， 系赠呢一个字咁样， 纸字咁样， 点解会信嘅咯？即系如果 OK， 即系唔系冒犯嘅宗教，即系如果你有嗰方面嘅宗教信仰，你听嗰个嘅宗教即系职员去讲嘅话，我觉得合理。但你冇， 唔系，可能我妈咪生完咧，已经冇乜力去谂，啊，算蛋啦 ，OK 啊， 可能整定嘅，我觉得， 即系，因为如果你冇嗰个信仰，其实嗰个人员其实对于你嚟讲，只系一个普通嘅陌生人啫嘛，一个陌生人行过同你讲，不如改呢个名，又听喎， 喂，好彩系个紫字咋， 第二个你都唔知点算， 咁不過我覺得都都叫慣咗啦，啲人都即係我其實成日都想改名嘅， 唔係但靚嘅個名係靚嘅，只不過個原因當你知道呢個原因，你好奇怪 幻想破滅咗係咪？ 因為你可能啲咩紫霞仙子，你件事靚啊係咪先？但係行過有個師傅同你講， 喂 purple 啊叫。睇佢骨骼清奇啊！睇嚟好衬 purple 呢个字啊！ 即系好似我妈咪都应该同我一样咁容易俾人呃啦，应该系。 但系你几时可以发现 purple 呢个字有啲问题呢？去到想改名呢？我估从幼稚园小学 即系你 几时 知道呢个嘅古仔啊？ 我细细个就知噶啦，即系但系点解我会想呢？就系、是、因为开始识啲唔同嘅人，啲人会觉得 purple 点解会叫 purple 嘅，即系好似唔系一个正统嘅英文嘅名，咁、我就觉得，咦，好似好 cheap 咁添咁样，即系心入边忍唔住谂啦。咁系啊，咁唔通我同我妈咪，我觉得个名好 cheap 啊咁样，咁冇理由咁讲，我好想改啊咁样咯。 你应该同佢讲，我近排经过楼下茶餐厅，又有一位。佢震一另一个字，佢话我过咗某一定嘅年纪咧，系时候要转第二个名 字。之后咁我就觉得，哎呀，好想改啊，但系又谂唔到，即系但系行内我入咗行咧，尤其是啲入咗行之后，我好想改，我觉得个名好似好怪咁啊。 嗯， 但系咧， 你系想改英文定中文定系？ 我想两个都改，因为其实你黐住一齐噶嘛。 系嘅。 系咯，咁但系佢哋就话 purple 紫色好容易记。 嗯，呢个系真的。 所以就同埋最大嘅冲击系咩啊？入咗 TVB 啦，有另一位 Purple 嘅前辈噶嘛？ 系Purple 姐姐嘛，细细个都听佢啲歌。 我唔想啊，即系我唔系即系 儿歌个路线啊。 系啦，我话我系啊，我儿歌搞唔掂，所以嚟咗做主持咯。咁你明明嗰阵时个个都咁样同我讲嘅时候，Purple 姐姐，尤其是啲幕后嗰啲啦，哇，咁佢哋好中意讲笑，Purple 姐姐，Purple 姐姐，哇，真系好憎呢个名，唔好再叫我姐姐啊！之后我就改咗一个就系、是、叫阿子咯。 哦，几好啊！ 叫阿子，你叫阿子啊！ 呢个访问出咗街之后，你嘅公司会更加唔俾你转名，呢个古仔实在太吸引啦， 系啊。你知道去做其他訪問，好地地平時唔會點樣問嗰啲名嘅，係啦。但係而家你呢個出現之後， 八點到八點半嗰個劇可以攞呢條橋嚟用啊！唔知到時邊個生咗個仔，揾個人去扮佢，影響人哋一世。 咁我想問啦， 原來隨便錯手，破壞了人一世。好啦，咁所以呢四個顏色分別係，所以唔記得咗， 橙色、藍色。紫色同埋黑色， 我都系拣紫色嘅，其实、 我都系紫色， 因为橙色我呢几年非常喜欢嘅，因为火影忍者啦。蓝色我开始觉得呢几年买嗰啲衫全部都系蓝色嘅， 我都系啊， 系啊，因 为易衬 咯，系啦，黑色就冇乜嘢啦，最易衬衫，反而系紫色我开始有种 carry 唔到啊， 有种妖得滞嘅感觉啊，妖艳嘅感觉。 間接咁話我啊！我掃台啊！即 刻。咁你其實頭先話想改名，你有冇諗過啲咩名啊？英文同中文都好。 我有諗過用個月字嘅，王字邊加個月。 哦。 Okay、 我想用嗰個月字，但係真係諗唔到點樣改咯，因為我都幾迷信嘅。咁有陣時可能會問一下啲人，可能啲筆畫啊，有個師傅行過，咁就問下佢啦。咁樣。 翻個神父。 你阿妈都好迷信，我转头再拣啦。我哋听一只歌，跟住一阵翻嚟就会揭晓啦。究竟呢四样嘢系代表啲乜嘢啊？ 沉默的路口，路灯开了头，差不多是时候和你分开手，怕泪水会流，一直。抬着头，故作轻松的我，好难过。在分手街头，我没有回头，只是傻傻往前走，回到各自的生活，在孤独门口。爱情犯错，关了心房那扇门，隔开了你和我的以后。 见过我，你的影子散落，而我提不动，怕泪水会流，一直抬着头，故作轻松的我，好难过，在分手街头。是傻傻往前走，回到各自的生活，在孤独门口把爱情反锁，关了心房那扇门，隔开了你和我，在爱情关口。 转头翻嚟会继续有 Purple 嘅访问啊！究竟你揀咗啲咩颜色呢？转头亦都会开股嘅 回应。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在收费广场对开多车些少，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龙尾排到城市花园，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北角道。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那段是多车，龙尾去到彩虹村。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彩云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映月台。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那段都是多车些少的，龙尾在白雀街。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排到去芜湖街。最后提一提你，荃湾码头坝道因为路陷的缘故，码头坝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杨屋道的中慢线是仍然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特别留意和小心。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Purple， 你会用一种咩颜色嚟形容波城呢？ 橙色嘅，因为个感觉上系比阿一咧阳光少少啦 ，charm 啲啦。佢会唔会呷醋噶？ Hello， 大家好，我是 Purple 吴子韵。想知道我揀哪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集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有 Purple 的。 Hello. 继续叫 Purple。 继续。好彩你没有加两只字在后面。如果不是一阵间转了第二个人。 变了声音这样。那我们呢就刚刚听完他这个名字的故事是怎样。那么我们今天心理测验都是关颜色事的。 是。 就是以下四种颜色哪一种呢你是最看不顺眼的呢、包括有橙色、蓝色、紫色和黑色的。咁啊 ，Pebble 同埋一咧都系拣咗紫色。 嗯， 其实我系想拣橙色嘅。 点解啊？ 因为 今日戴咗橙色、橙黄色嘅帽。 其实紫色同橙色咧都相近，但系用即系我系用最直觉嘅感觉。橙色有一种唔知点样样个性格好唔突出啊！究竟系代表啲乜嘢咧？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唔中意蓝色嘅朋友。代表最近的你成日都有过度沉醉在幻想的一个倾向。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不顺境的事令你想逃离现实幻想有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等你可以逃避。而揀了不喜欢黑色的你呢代表最近应该陷入了犹豫不决的状态。因为怕错所以无论大事小事你都信不过自己。咁究竟波性揀嘅橙色同阿一仲有 purple 揀嘅紫色又代表啲乜嘢呢 心理龙爪手 我嗰个橙色啊最困扰我嘅就係玻璃心啦。 玻璃心啊 係啊 你好意思讲出嚟嘅。 佢唔 係 啊佢。 唔 係喎。佢冇咩底线㗎。係 啊。 即係佢俾人 hurt 佢冇咩底线。 係啊。 係啊。 哦、 所以呢、這个 即系我讲嘢可以过分少 少，可以噶， 直情可以喐手添啊！ 系啊， 成日喺公司喐手， 我好愿意噶。 紫色咧， 紫色首先本身系象征住睿智同埋思考嘅，唔中意紫色嘅你咧，最近应该系成日懒得用个脑， 唔好成日谂嘢， 系啦谂 做咩成日谂嘢， 唔好谂嘢， 因为咧话其实话你平时做嘢好认真仔细。深思熟虑，但就开始个人觉得好攰啦。 我长时间都好攰， 呢几年都攰啦。 呢几年都冇咩点头。 所以其实反而你个人系好想即系歇下，唔想用我脑咁多。 嗯， 系咪咧？两位施主。 唔系，咁我呢排读紧书又交紧 paper， 就一定觉得好攰嘅。 系，又要清空个脑袋啦。 系咯，又要清空个脑袋。我系嘅，系啦。 我长时间都冇乜谂嘢咯， 长时间都清空紧， 清空紧 ，keep 住 refresh 自己， 自动清空。 但系你 OK， 咁但系呢条问题有个底蕴嘅潜台词就系觉得自己聪明，你觉得自己聪唔聪明咧？ 唔蠢咯，只可以话， 唔系特别叻， 又唔系特别蠢， 不过唔系蠢啫， 唔系蠢咯，系咯。 个位系点解即摆呢个位咧？唔系特别蠢， 因为。我觉得自己第六感几强的、虽然第一个游戏玩错了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这句 如果你不包这句我们就会出手了幸好你自己包一包 大家戴回领头盔先 是 的那我自己觉得是幸好有第六感因为我 so far 虽然我是没什么脑、但是我捉到第三者永远靠我的第六感真的很憎啊！ 系 我要开始在度痛哭啦。 但个第六感是 即系有冇电视印象？ 有啲系冇蛛丝马迹噶嘛，但有啲系真系行过。我觉得你今日有嘢对我唔住。 突然之间，即系我睇相或者突然之间觉得，呢、這个女仔叫咩名字？我会咁样问啦。但系点知，譬如可能嗰阵时问嘅时候，可能系佢哋啱啱识嘅时候，我谂一齐咗半年啦，当到我哋分手之后咧，佢真系同咗呢个女仔一齐，即系公开咗。 我想问你睇个相嘅时候 有重叠嘅，定系 一系有嘅？ 系、哦，但你话睇相即系话睇可能另一半嘅 social media， 可能近排啲聚会或者点样，就见到有合照咁样样。 一班人咯， 一班人嘅、哦， 即系上妆嗰啲，你知上妆嘅日子永远都系最 哦，系、最乖， 最乖，最洁净嘅洗礼啊，简直系。 所以你望嗰张相，你就有嗰种 sense 啊，系有嗰种感觉咯。譬如好似突然之间啦，譬如。可能个 X， 可能我哋分咗手噶啦。咁我但我又觉得啊，佢明明咁中意我，点解佢唔会揾翻我嘅咧？咁之后咧，咁我就喺佢个咁我有去 IG 噶嘛。咁、我喺度 look 啦，喺度 look 佢 follow 咗咩人啦。因为我见到呢个女仔，其实我一早知道呢个女仔嘅存在，即系佢哋系同事嚟嘅啫，唔系好熟嗰种啦。仲要即系真系冇乜 interaction， 一揿入去， 佢哋又一齐做。 哇、 哦！即系嗰下我自己都觉得哇，即系整定相俾我知噶啦呢啲嘢。 哦，即系你忽然谂起个 X， 跟住揿入去睇，咦？ 即系我就揿咗一个，我一揿就揿嗰某个女仔啦。 系。 而嗰个女仔就系、是。 嗰、那个同 一齐咗啦， 一齐咗。哇！ 我觉得啲女人系有呢一个嘅呢、這个能力嘅。 不过我阿妈就话，可能呢啲叫傻人有傻福。 吓， 即系就算我真系蠢到咁样，个天都会俾我知咁咯。 兜翻转， 系有呢一种能力。我试过有一次喺街度咧，就即系见到其中一个 X 啦。咁、 嗯、 当时我系同我女朋友出街嘅。 嗯， 当时嗰个分手唔系太和平，大家直行直过，当冇见到，大家互相睄咗一眼啦。咁但系行咗两步嘅时候咧，我女朋友就无啦啦问：嗰个边个嚟噶？ 咁癫！ 跟住之后我话：其中一个 X 咯。哦，唔怪之佢啱啱都睄住我啦。但其实可能喺街道系真系过马路咁样， 其实一下有阵时都会望下咁样。 咁我成日觉得系有呢一种嘅直觉嘅。 系啊，仲要系话佢唔系睄住你，系睄住你女朋友。 系啦， 而佢。即係 佢有 sense 到嗰下，因為你可能喺街度有個人見到你幾靚，望一望啫嘛。 係 係啊， 佢 feel 到有敵意。 女人係恐怖嘅，女人係。 哇，好勁啊！呢、這、一個 係啊，即係我成日都有呢啲第六感啊。 有冇其他啲地方佢係用得好啲啊？呢、這個第六感，即係頭先嗰樣。即係雖然話係傻人有傻福，但我覺得呢個都唔係一個福嚟。 有咩偏財運啊？嗰啲 有啊，我去賭場買 number 會中㗎。 哦， 買 number 咯，即係大細嘅嗰啲 number。 係會突然之間你腦裏邊就有種感覺，好想。 我想買嗰、那個，之後就中咯。 哦， 即系咁啊！但系咧，有阵时连续中咗几次，我就惊咧，我就唔敢玩嘅，即系我都好邪啊嘛，大佬啊！一阵间一出街咁样，一阵间可能冇咗啲嘢咁样噶咯， 冇咗啲嘢。 你有几迷信喎、啊？你你有冇去过算命？即系自己走去算命啊，或者睇塔罗啊，或者 有啊有啊， 系边、啊、一种系？ 两个都有睇过啊。 系，我想知啲师傅系点样批你嘅咧？ 啲師傅啊，都有講過話，我會有兩段婚姻噶， 嗯， 即係容易會有兩段婚姻咯。但咁我就問咗一句好唔知醜嘅問題啦，下一句，我話：但我係咪唔會孤獨終老？我話離婚 OK， 我接受到啊，總之有個本就得噶啦。 嗰個同我陪到最尾就得噶啦。 係係。 咁佢點答你啊？ 佢話：咁唔會，係你一定會有嘅咁樣咯。 哦。 咁我就已經好放心。 但係佢有冇再話大概嗰個叫做 幾時出現？ 幾時出現啊？ 啲時期啊？ 其實話29至32會結婚咯，有機會。 嗯 ，OK。咁但系因为你话咩都试过噶嘛，会唔会其实佢哋系讲紧共同嘅嘢，即系有权头先讲塔罗，或者你去算命，中式同西式，其实出嚟个答案都一样。 啊，冇啊，嗰阵时塔罗咧，我系问一啲嘢嘅啫，即系可能问一件事，关于一件事，但我又觉得唔系好准， 嗯、 所以咧我就系可能有阵时即系嗰年唔系咁好运嘅时候，咪会批下即系流睇流年啊嗰啲叫系咯。 有冇试过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我改咗个名字会唔会事业再好啲咧？ 其实佢哋话个子字系唔旺我噶。真系， 咁唔系应该更加要做啲嘢咩？既然你自己本身 personal 嘅感觉，因为个古仔嘅关系啦、 嗯， 再加上一个师傅咁讲，会唔会令你动力大啲咧？ 但系我又唔会完全听晒咯，因为有阵时候、嗯，譬如佢话我未必好适合做呢行，但系我真系好想，即、嗯、系、就是、我嗰阵时系话，哇！我发誓，我点都唔入呢行。点知又入咗啦？ 嗯， 之后又话过，我发誓，我点都唔入。某间公司，咁我入咗啦。 嗰阵时讲一啲话， 所有嘢都负负得正咯。 之后我话我发誓，我点都唔做主持，有咗嘛？ 主持， 即系呢啲嘢，唉，唔好谂咁多啦，整定啊！呢啲嘢真系，即系谂咁多，我算进去啊， 你 都 算 唔 到 啊！ 呢啲 女神实验。 跟住我哋呢一个咧，就叫做女神实验，系一个 情景题， 系 啦，咁啊，俾你幻想一下，如果嚟紧一个星期， 嗯， 你净可以食一样嘢，你会食啲咩咧？ 日日都系食佢，三餐都系食佢， 即系当然当中可以有些微嘅变化嘅， 系， 即系例如拉面，咁可以俾你转下猪骨汤底。 我如果突然之间即系我唔谂啦，我想食榴莲， 一个礼拜 榴莲。 可以啊！ 你真系要去批下榴莲， 我都谂你呢坛嘢真系去批啊！批足一个星期， 我唔明 明嘅。嗱因为咧，你啱啱如果大家对上半个钟记得咧，Purple 话佢有个洁癖嘅，就系、是、唔中意啲黐黐立立啊、 湿湿立立啊嗰啲啦。 我唔食榴莲嘅原因就系觉得佢啲嘢黐黐立立。 咁你食落去同即系好似糯米糍，你食唔食咯？ 糯米糍唔系黐黐立立噶嘛， 系烟烟韧韧。 香嘢嚟噶，嗱我真系揾唔到嘢。 嗱我哋又適合讀 master 啦，而家呢個位，我哋翻翻嚟呢個位 ，expert 嚟噶 喎。揾唔到嘢可以好似榴蓮嗰種黏啊，有冇咧？即係仲有啲咩係 林齒 啊？我都唔食噶， 林齒我都唔得。 但林齒起碼有陣皮喺出邊啊，但係榴蓮 即係你哋兩個都唔食榴蓮噶。 嗱，味道我冇所謂嘅，即係如果你榴蓮 pancake， 嗯， 係啦。 唔係因為呢排我減緊肥咯，我呢排成日都好想食榴蓮咯，即係你突然間俾我食一個禮拜，我可以啊。我真系可以啊！ 餐餐都系榴莲喎， 咁咪食下唔同啦，猫山王又食下，金针头又食下，之后食下榴莲饼。 即系呢个你嘅 favorite food 嚟嘅？ 哦，咁又唔系， 即系纯粹忽然呢一刻想食一块榴莲。哦，呢个就系佢成日讲嗰啲 feel 啊，系啊，第六感啊。 我话俾你听，佢而家同我做访问，觉得我唔系男神，转个头十五分钟，哇，你今日几靓 仔喎，你有啲 feel 喎，你 跳脱啦呢个人， 系啊， 唔系啊，咁我真系谂唔到咯，即系。如果你话要食啲，我都系食饭咯。 嗯， 豉油捞饭都 OK。 哦，好啦，讲翻榴莲咯，我哋都系榴莲有趣啲啊！突然之间觉得 系啊，咁我真系突然之间，因为我今日嚟之前咧都好想食榴莲， 系 我喺度谂紧死咧，应唔应该食咧？但系咧，我惊你嫌弃我，我惊你以为我有口臭， 唔会， 即系我就算啦算啦，都系完咗先啦，完咗先啦。所以可能我之后应该都会去买翻个榴莲食，真噶、哦， 真系唔食嘅咧。 芫茜，芫茜、啊、即系我唔系话真系完全唔食，即系我唔系咁中意咯。因为我阿妈细个系唔俾我拣咁杂食嗰啲嚟嘅， 嗯、 即系佢我唔中意食麦皮啦，餐餐俾我食麦皮。 我真系觉得你阿妈唔系咁中意你， 即系又想你走， 唔好拣咁杂食 O K 嘅，但系唔需要到餐餐都逼你， 同埋仲要拣你最憎嗰啲餐餐要你。 因为佢一定要我食一碗咯，即系可能食咗一碗，你要接受呢一样嘢咁样咯。 哦、 因为我就系唔可以拣因择食，所以我就咩都食啦，基本上系。 一系妈咪系一个好伟大嘅妈咪，扮演咗一个咁嘅角色；一系佢真系好憎你。我好有兴趣访问你妈咪， 阿爹点解你会咁做呢 即系你谂下， 我惊咧佢听完呢一个节目咧，佢会打嚟电台揾你哋。 因为 我想解释翻所有嘅嘢。 真系咁啱不咁巧，即系可能咧，即系你话你话唔知，可能即系咁啱 Purple 份人好啊。你成日俾个怪少少，可能真系会憎我阿妈一世嘅。你又改个咁嘅名，你又改个咁嘅名。 唔系喎，你又唔系憎我，即系啲人成日问我你最惊咩啦？ 妈咪， 我第一个系答曱甴同妈咪啦。 恭喜思阳， 最后啦， 嗯， 我哋送礼物嘅时间， 好，好期待啊！ 开咗个题目咧，系食饱肚嘅嘢， 系， 因为佢近排。好似头先咁讲，因为要 keep fit， 系咪冇乜食得温饱咧？ 唔系，因为我自己系好中意食淀粉质嘅人， 哦， 所以就系我好中意淀粉质嘅嘢，即系我平时譬如嗌烧味饭啊，我系食唔晒啲餸噶，但我食晒啲饭， 我先食晒嗰啲先嘅， 因为你有汁就得噶啦嘛， 系， 你有汁同埋有咸蛋已经赢咗啦。 我同佢有啲相似嘅，但系我个原因唔系咁样嘅，个原因系我记得细个嘅时候阿妈话。食剩啲饭咧，第时老婆会生豆皮。 哎呀，我都有听过，我都有听过。 所以我宁愿 真系好惊， 食剩够肉，我都要食埋嗰粒饭。即系有时啲肉唔系选得好干净，求其啦，老婆唔会生豆皮，但系啲有饭咧， 会啊嘛， 好执着嘅面我都会食剩，但饭 真系唔会。 喂，你都好啲啊！我阿妈系同我讲咩？你第时会有豆皮。 你就系嗰个生豆皮嘅女人啊！ 对唔住啊，妈咪，我知道可能我上一世得罪咗你。 呢啲嘢真系好惊， 太有趣啦，我觉得。 咁你自己收礼物，如果假设真系以一份礼物啦、 嗯， 一个男仔如果要追求你，你会喜欢收边类型嘅礼物呢？ 我中意自己整嘅嘢咯，但我最憎咧，我试过收一个磅咯，体重磅啦，个 X 送。我真系忍唔住嘟咗佢啊！ 用车落去添啊，攞个磅，究竟系咩意思咧？ 解释点解要送个磅咧？ 佢话纯粹觉得个磅好靓。乜嗰下我真系心谂，我都唔知道笑定嬲好。 乜嘢？个磅好靓。 但调翻转，个男仔你都有份拣嘅。 系啦，咁之后我就教训完佢啦。 咁你又话佢又唔系特别靓仔，过去嗰啲，咁然后又咁不解风情，其实你喜欢佢边一点咧？ 寂寞。 女人嘅弱点 呢排寂寞， 可唔可以寂寞冻啊？嗰排 呢排寂寞嘛， 系 唔系嗰阵时系我喺韩国嘅第一个 男朋友，咁、 oh, okay. oh. 我就觉得可能 人在异乡有啲唔 同，系咪韩国人嚟噶？ 系啊， 哦、oh. oh. ，你觉得即当地嘅男仔同香港嘅男仔，你会喜欢 香港？ 系个原因系。 唔得，即系佢哋即系以为自己恶霸嗰啲嚟噶， 即系个大男人嗰样嘢系真 的，系即系以为自己韩剧男主角咯。 嗯， 即系嗰下我顶唔住心谂你边位啊？ 你同佢讲韩剧男主角要生 cancer， 生 cancer 可能我会容忍多你几年啦。咁 出街要俾车撞，瞓医院先系。 真系唔得噶，佢都好大男人噶。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拣嘅礼物啦， 你先啦。 我先啦，今次 好啊好啊。 本身咧，我谂住咧，你话要饱嘛，嗯、我真系谂住买包米俾你噶，但我搵唔到，因为今日 一包米系咪？ 一包米，你唔系唔饱嘛？你话俾我听。咁但系因为我去嗰个地方咧、嗯首先搵唔到啦、 嗯， 然后喺我搵嘅过程当中咧，俾我谂到呢样嘢，我觉得比 饭 更加饱肚， 就系佢最唔中意嘅麦皮啦， 或者更加正确 冇吧？ 正确啲嚟讲系更加滞粉丝 哦， oh, 粉丝哇！你发胀咗咧，因为我细个 数字屋嗰度买嘅， 系啊，我细个数字屋啊，我细个试过一次去食自助餐啊，好开心啦，叫啲粉丝好好味，系咁拍粉丝，之后我冇食过其他嘢，因为已经系滞啊。 喂 ，OK 喎呢个 嗱，因为净系得呢个唔够嘅，因为送嚟啊嘛，咁我当然整唔到俾你啦。咁、 啊、 我本身谂住嗱，粉丝咧配清酒啊好 fit， 但系清酒咧个 budget 就太大啦。亦都同時有另一種食法係試過嘅 蒜蓉 加啤酒，啤酒粉絲係好食，我試過，因為嗰次我記得喺屋企就係、是、因為冇曬清酒，就用啤酒啦。呢、這個仲係嚟自即係法國牌子，有法國嘅名 得㗎啦， 法 國你可以用啦， 你可以用甜螺代替個鹽，係啦。咁然後你都係同雞湯一齊煲，煲完之後咧、嗯、滾咗啦，咁咪落翻嗰啲蒜蓉嗰啲剩，然後就擺個粉絲落去浸。 一定要有蒜蓉嘅，一定要係 啦，嗰、那個風味就鏈些不同。 我真的很想试喎呢个 啤酒粉丝今日送俾你 啤酒粉丝啊， 冇错，几 得意喎！好啦，到我啦， 得意， 好啦，正所谓啊， 你好淡定喎、啊，啱啱 讲，系啦， 好有信心喎、啊，好淡定系好彩，我都买咗两样，哇，如果我 你啊嘛，你知道你平时最中意拎完一样又一样， 正所谓啊，爱情同面包两样嘢咧，好难同时拥有。所以我買 了麵 包， 我好期待你。 咩麵包咧？ 買了一個健康嘅，我知道你呢排減肥咧，嗰、哦、啲糙米 黑糖，係、okay、 咪黑糖？唔知總之糙米麵包啦。 可唔可以了解你嘅禮物啊？ 好啦，咁啊當然啦，即係就咁食麵包 就唔夠， 就唔夠， 要加水發虛啊！ 我買了個果醬， 哦，好 sweet 啊！ 或者好多糖分 喎、啊，食嗰個 idiom 啊，愛情同麵包。兩樣都可以有 哦，呢、哦這個意思 係啦，我就買麵包啦，麵、包飽肚啊！ 而家我係要揀嘅， 你覺得邊一個送嘅你係中意多啲？揀一個人贏啦， 我揀粉絲。 喂、yeah! 因為好新奇啊呢樣嘢，即係如果當我真係你哋兩個追我嘅話，我一定會係咁問佢問題咯，即、我就會我愛咗你個。 呢、這個太普通啦，呢、這個。 唔係你個包裝都幾好嘅，我愛情。 唔係，其實係 OK 嘅，一定會食嘅。 係啊，都 sweet 嘅。 但係因為佢嗰個會好神奇，你會係咁俾佢喐到咯。 哦，啤酒粉絲、啊， 所以你咁易俾人呃， 係啦、啊。成日都系咁，一唔揀嘢咧就嚼人， 成日俾人呃咯呢啲，啲外表俾啲無謂嘅花子而呃咗。 下一位嘉賓，小心啲啊！ 小心啲啊，一啊，即管翻去試下。 好好啊 ，thank you。 配榴蓮啊，今晚要 係啊，佢而家要食榴蓮多啲啊，應該。今日再次多謝 Purple，thank you，thank you。 是计累了，是计坏了，是计内机心的大慢要整条，该好好修理过这只表。人也累了，人会病了，人有病却要硬去拼搏不了，怎么可放弃治疗？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时要等，轻 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违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不需苦困。遇到几多关我会照闯，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顺利的答当，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昨天一一抵挡这天释放，在这一刻可向你讲，抛开虚妄，天正亦见得明朗。最重要，情最重要，情爱若需修补，你亦要轻佻，将珍惜给那个你会晓。命最重要，魂最重要，愿你累透了就要懂得一笑，将景深一串再度对照，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事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为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顺利的搭档，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昨天一一抵挡这天释放，在这一刻可向你讲，抛开虚妄，天正亦见得疲浪，就算几多关我会照闯，就算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顺利的搭档，漆黑中会再发光，昨天即使捆绑这天色光，在这一刻可向你讲，抛开虚妄，天正亦见得你 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话，如果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嘅示威者去得太尽，相信民意会逆转。佢留意到绝大多数参与过去两次大游行市民嘅诉求，都系要求政府唔好再处理逃犯条例。一方面，现时已经实现咗。至于要求官员下台同埋释放所有喺冲突中被捕嘅人，佢认为未必系每个人嘅诉求。如果少数人坚持有关主张，希望佢哋以和平理性态度表达意见。佢又认为监警会嘅运作相当独立，处理投诉警方嘅现时机制亦都行之有效，暂时睇唔到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嘅理据。前政务司司长林瑞麟认为，当局已经听到社会对修订逃犯条例广泛表达的意见。他又说，市民希望逃犯条例不要成为香港法律，这个目标已经达到，各方应该保持克制，让社会回复正常运作，重上轨道。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再度回应荃湾港安医院怀疑将金钟冲突伤者个案通报警方事件。他说，警医护人员有专业守则处理病人私隐和资料问题，一方面要提醒私家医院制定相关指引，亦都相信私家医院会联会会就不同事务讨论。陈肇始表示，局方有条例监管病人私隐问题，私家医院亦都受监管，希望能够在法治和病人私隐之间取得平衡。他又说，医管局已经成立三人小组检视对病人私隐的保障，并联络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一名22个月大女婴怀疑被人虐待之后送院不治，女婴的25岁妈妈获准保释候残，负责照顾女婴的一对男女被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两人暂时无需答辩，裁判官将案押后至8月19日转往屯门裁判法院再提堂，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和死因报告。控方透露， 女婴的妈妈今年一月交托女婴给两名被告照顾。女被告前日发现女婴不清醒，将女婴送院。控方表示，两名被告除了涉嫌打女婴的面部，又用藤条打以及用铁链绑住女婴。鉴于案情严重，反对两人保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嘅中快线有意外噶，龙尾排到过去丽景村。咁就喺葵涌道出九龙，近住马嘉烈医院嘅中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去丽景村。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系车多，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咧都系多车噶，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系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东区走廊落中环系有少少车龙噶，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希福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白雀街；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在新界区方面，宝林北路去浸和平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宝康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天儿，我谂住做网红啊。 波成，你谂住 sell 咩先？唔系样啊嘛？不如你参加贸发局举行嘅数码营销及内地网红新攻略免费研讨会啊！睇下人哋点分析网红创意营销同埋接触环球买家。阿网红啊，麻烦你自己上香港贸发局网站睇详情报名啦。 睇嚟呢铺我红硬啦。 更多 TVC 最新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 TVC Hotline。 翻工、放工、 抹地、洗碗、 翻工、 凑仔、 放工、 洗碗。 当爱变成习惯，老夫老妻只记得生活，仲记唔记得爱呢？电视节目《快乐从心开始》二之婚姻下半场，教你如何由相处变成相爱。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佢就系我哋今个礼拜嘅敏感人物啦，你睇下听唔听得明佢讲咩？ 大家好，我是赵小诺，一啲笑听，请热狗请安，明日头执九十字音，香港电台第二台。 吓，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你都唔识潮州话，讲多十次你都唔明噶啦，叫佢讲次广东话你听啦。 我系周秀娜，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李敏、崔洁彤、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住喺度梗系要关心啦。这地球太大，害怕放弃求证理解。这地球太大，害怕快快乐脑筋可以活埋。急急多轻快，娱乐吃喝自我慰解。 住喺一笪安稳嘅地方，唔系净系你个人安安稳稳咁就够噶。佢哋提醒你要关心身边同社会嘅事，唔好净系再匿埋喺屋企，一句咩都唔知道。左嗰边屋监制都系 Rubber Band 加上雷柏希填词有添雷，上晚五星期微跌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 Rubber Band 孤岛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的。 是请。 Purple 就紫色啦。好废添呢个。 好废。 是啦。嗱佢 trailer 嗰度听到形容我是啡 色。 我是橙色。 你觉得自己是咩色啊？ 我觉得我是黄色。 嗯。 黄色呢，因为其实如果你说讲阳光那样，我觉得黄色比橙色的感觉更强。 是。 但黄色多个深层意义就是思想。 嗯。 我觉得呢个挺衬我。同埋咧，我唔知點解有時我笑，好多人都係咁講啊！啲同事咧話：點解你個樣可唔可以笑得唔好咁衰？有種猥瑣喺裏邊啊！ 係 好正常咁笑嘅啫，所以黃色好襯我。I like yellow。 所以你嗰個唔係黃色， 嗰個係咩？ 好色。哇！代咗呢個開㗎。 哇！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原來你代咗就係呢一個， 係代咗呢個啊！但係咧，今日唔係推介。作为一个好色之徒啊，今日推介另外一样嘢，推介啲咩？我哋听下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见到社会上发生咗好多事情，就想推介大家去学急救噶。学识急救一啲简单嘅医疗知识，无论喺任何情况下，可能都可以帮到自己，帮到人哋。你可能见到有个人晕咗喺度嘅时候，你识得点样处理；又或者见到一个人流血嘅时候，你知道应该点做。所以作为一个靠得住嘅男人，识得急救系一件好好嘅事嚟噶。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系推介你去学急救啊！笨读兵团报告完毕。你有冇谂过系学急救呢？ 有，其实喺大学嘅时候已经谂住学，但嗰时个原因咧就系好虚无嘅啫，纯粹身边有啲朋友学咗，咁你大学觉得冇嘢做，咪搵啲嘢学下咯，将来可能有用嘅。 系 呢啲通常动力都好低，通常咧又冇人陪啦，即系特别冇。 但你啲 friend 系学咗噶嘛？ 系啊， 哦，即系佢哋学完啦。 咁所以我见到我先，或者佢学紧，见到想学，咁但系人哋一对情侣去嘛，咁啊自己一个人啊嘛，学咩啫？即系揽住嗰个急救公仔咩？ 即系题外话 ，Amy 唔系题外话吓，非常之题外话。 系 嗱，抱于呢个嘅即系你抱有呢个嘅立场或者出发点去学急救咧，我系非常之唔鼓励、唔鼓吹嘅。 即系你意思，将来有需要用？ 唔系呢个。嗱，好多人而家去一啲 course 咧，即系学下嗰啲 yoga， 即系而家咁样反条腰去后边啊， 又或者嗰啲 系啦，空中瑜伽就系 aerial 系咪咁读 aerial yoga， 就系咁样喺个空中吊起嗰个有个 我都想吊起你嚟打， 有个呼拉圈咁样嗱只脚一定系咁样噶。 即系 Kitty 玩过嗰啲 系啦，只脚一定系咁样噶嘛。嗱 ，Kitty 玩又得，我玩又得，系咪先？ 唔系你玩唔得 我都谂紧个呼拉圈，你系咪要转个车胎俾我先至够力？ 呼拉圈断啊，大佬。 系啦，咁又仲有啲咩啊？嗰啲高温瑜伽 系，跟住咧，哇，好热啦！跟住咧， 咁咧，好多人学呢啲 course 啦。 当然啦， 即系假设你系一个男士， 系 你走去学呢、這个啱啱提过咩？呢个翘起呢、這个， 我先系金刚腿嘅呢个动作系。 系，我而家做紧，我而家 exactly 做紧少林足球嗰、那个， 我先系金刚腿啊！ 哎呀，你估唔估到我而家系做紧边个 yoga？ 嗱，呢个咁样翘起只脚， 你而家做呢个系 lean yoga 林 yoga， 你个鬼尖咩？ 嗱、啊，我做多次，普通瑜伽咧系条腰屈去后边， 系、 啊、好啦，咁样嘅，好啦，空中瑜伽。就系只脚咁样递高，系啦，或者屈去后边， 系 咁，然后咧高温瑜伽， 蔚蓝个 CD 封面， 你唔好俾佢听到。而高温瑜伽系，好热啊，系啦。咁我而家做呢个系咩啊？ 呢个系空中瑜伽， 冇错啦。咁啱啱提起边个做空中瑜伽 ？Kitty 系啦，即系有啲人抱住嗱，去翻个题外话嘅正题啦。 我想知个咩？ 个题外话跳到好远，再跳去第二个题。 有题外话有个正题喎。 而家你跳翻去题外话嘅正题啦， 未真系正题噶。 系啦， 仲系题外话嘅正题， 就系咧好多人抱住个咩心态咧？就系谂住去读呢啲即系 course 咧，就系识女仔嘅。即系例如，我真系识好多人咧，系无啦啦男人老狗，我识咗你廿几年，你无啦啦同我讲话，我今个礼拜六去上瑜伽。我睇你个肚腩，你都屈唔到。你同我讲去学瑜伽，好啦，另外一个，你走去跳拉丁舞， 你啲街都未拉到， 你拉筋舞啦，系咪先？好啦，咁原来为咗啲咩呢？就系佢呢啲 course 咧， 通常都 女仔嘅。咁所以啱啱嗰样去翻个题外话嘅正题啦，就 系 如果大家抱住呢个心态咧，我觉得唔系咁好嘅。即系如果急救啊，即系你当然抱住嗰个识女仔嘅心态去玩呢个嘅拉丁舞，去玩呢个瑜伽冇问题。但系你抱住呢个心态去学急救咧，就唔得噶。 所以我唔系为咗呢个。 好啦，我哋终于跳翻去正题， 去翻正题啦。 睇翻你啱啱个古仔，我哋跳 咗好远啦， 跳咗两三分钟。 因为我就系唔系因为呢个原因去学，所以动力好低啊！纯粹为将来做准备，但个将来你唔知几时嚟， 系 咁所以觉得唔紧要啦。 将来都冇， 系都唔知有冇，所以嗰阵时最后系冇学到急救嘅。 系 你有冇啊？ 我有学过急救嘅， 我学过。 我唔记得系中五升中六定系，好似系中七升大学嘅时候啦。 喺边度学噶？ 话说咧， 又点咧？ 清清喉咙先。小弟咧，系曾经咧报过剪刺青剑嘅，唔记得嗰阵时边个推介我去报剪刺青剑。 有咩玩嘅呢？ 其中一个就系学急救啦。 哦，有冇去飞机维修啊？ 飞机维修冇，去咗学急救，其中一个。咁 which is 我觉得呢个系有用，即系佢有一系列嘅 course 啊。我嗰阵时系咁样啦，我唔知而家点啊。 系 佢有一系列嘅 course 嘅。咁我记得有啲系教你文书处理啦，即系教你点样用 Word 啦，教你点样用 Excel 啦， 真系好难噶。 跟住亦都有个系基本英语绘画啦。 系 Good morning, I'm fine.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 系啦，呢个啦。咁亦都有啲係好似真係有飛機維修，但我冇去報。 OK， 總之你揀咗急救啦。 總之我揀咗急救啦。咁啊覺得 有陣陣啊， 即我真係唔識飛機維修，我學完我唔會走去做飛機維修啦，係咪先？個英文繪畫， 好地地唔有架飛機壞咗。 個英文繪畫就係、是，如果我而家先嚟學你個英文繪畫，我 A level 嘅英文 Olo， 我係咪應該要早啲咧？即係個 timeline 好似唔係咁啱啦。 而家先學啊。 係啦，咁所以我就揀咗急救，起碼叫有啲用啦。咁 which is 佢真係幾多嘢要學嘅，即係首先第一樣嘢係一啲基本嘅急救常識。例如係如果你見到一個傷者圍咗喺地下，你第一樣嘢要做咩？ 晕咗地下， 晕咗喺地下，唔系围咗喺地下，有十几廿个伤者围咗喺地下，晕咗喺地下。你第一样嘢要做咩？ 散开，俾佢唞气。 嗱，我戴呢个大超大嘅头盔啊， 系 我嗰阵时合格嘅，我而家系用我唔知冇咗几多年嘅记忆，我冇去再续牌定唔知嗰啲要续期嗰啲，我冇去再做啦。系你要确保自己嘅安全先嘅， 哦， 即系 in case 佢系喺个路边晕咗喺度，而佢你已经 sense 到佢即。估计到或者逻辑推断到佢可能有机会系触电嘅， 咁你冇理由行过去搬开佢㗎嘛。 係。 咁所以你应该第一样嘢要确保咗自己嘅安全先。 係。 如果唔系嘅话，救护人员嚟嘅话呢 要救多一个。 要救多一个。咁所以喺我记忆当中急救嘅第一个步骤啊， 第一个规条。 係咪规条或者步骤啦，喺我记忆啊，戴头盔如果大家错你指正我啊。 嗯， 就是 戴眼罩， 眼罩可以下次先，就是要确保自己是 安全嘅 先至可以去即系直救人哋啦。咁然后佢仲有其他嘢嘅，咁跟住仲有啲教啲咩就係、是、基本嘅包扎嘅技巧啦，即系唔知点样呢、這个位翘一翘，咁唔知嗰个位又翘一翘， 即系屈个手咋。 系啦，咁 which is 咧有一样嘢我觉得系几有用嘅， 好想知啊！ 嗱，我哋呢啲啊自称系运动天才咧。就身体总 是 有一个地方好容易受伤， 个心 个心就唔关运动天才事嘅，就系一系你嘅膝头哥，一系你嘅脚腕。 系 你打篮球啊， 啊脚腕紧要，成日都伤， 急停啊，又屈一屈啊，人哋 ankle break 住咗你啊 ，ankle break，ankle break 系 ankle， 好似 ankle Ray 咁样 ，ankle break 或者 ankle break，ankle ankle break，ankle break。Ankle Ray， 阿Big Uncle 你好，Big Uncle 好复杂啊。好啦，咁即系呢啲整亲啦，即系我自己膝头哥唔系好嘅。咁咧，我哋好多时会用咩方法咧？就系、是、买一啲现成嘅嗰啲叫啲咩 冰袋 护腕啊， 护腕 护腕或者护膝啦，即系好似关刀有出过啊，剩啊咁样啦。咁咧，如果你识得稍微嘅包扎技巧嘅话咧，你系可以自己包嘅。嗱，呢个唔系一个急救嘅处理啊。而係 in case 你有啲喺坊間咧係有啲聲稱嘅叫做運動用嘅嗰啲 繃帶啊， 係啦，佢又唔係繃帶嚟， 佢有彈性嗰啲噶嘛， 係啦，佢唔係一個急救用嘅繃帶嚟嘅， 佢運動繃帶 係啦， 佢都好似叫運動繃帶嘅， 我唔知 唔係 防 急救， 唔 係 防急救係俾你保護，係啦，即係啊簡單咁多個道理啦， 咩咧運動繃帶咪解釋咗，仲要 你有冇睇拳擊啊？ 有 曹星如啊， 有我哋有打泰拳我知道， 系啦，佢要 你小心啲啊，我打泰拳啊， 要泰拳第一步就系做咩啊？ 双手合十，然之后做个 要做嗰、那个 火车捐山窿嗰、那 个舞、那個，我有睇啊，刘文思表啊，同张家辉喺度嘛，佢而家企咗喺直播室入边。呢一集好攰啊，又空中 明明我哋系电台，都唔知点解做咁多动作。 咁所以咧，即类似嗰啲嘢，你系识得点样去，即稍微翘一翘自己只手腕啊， 预防嘅， 翘一翘自己膝头哥啊，系做一个预防嘅效果。 但点解我冇见你绑我嘅？ 懒咯、 啊，一学完好有用、啊， 学完懒咯、 啊， 系啦。咁、所以就冇去。which is 我当时系一 take pass 嘅。咁所以其实你话系咪非常之困难咧？个困难程度唔系真系好大嘅。咁、但系 到你实战系另一件事、 系啦，我记得有个 friend 咧就佢都系有学过呢个嘅急救嘅。咁佢嗰次咧就咁啱唔好彩喺街度咧见到一个人咧系晕咗喺度嘅。咁、而且系佢个情况系危险嘅。咁佢做晒要做嘅步骤啦。佢有急救牌，嗱，即系喺度讲多次啊！佢有急救牌，做晒正確嘅步骤，然后佢即根据佢嘅判断，佢系要做呢个嘅心外压嘅，即系呢个嘅 CPD， 系咪叫 CPD 啊？即系心外压啦，即系要揿个心口，猜个心口啦，我哋俗称猜心口啦。咁然后系佢话嗰个画面，嗱，我唔佢最尾佢冇话俾我知救唔救得翻嗰个人，或者即系医护人员嚟到之后点样处理嗰个人，佢冇话俾我知啦。但 系 佢话嗰个画面系佢几晚瞓唔着觉咯。 点解嘅？ 佢话个感觉好似有条人命喺你手啊！即系你学识咗急救，你有嗰个知识，但系你冇嗰个经验去做咧，系另外一回事嘅。即系所以，即系奉劝大家系学急救，但系学完急救之后，大家都要冷静去处理，千祈唔好觉得喂我识啊就冲咗去做，咁亦都系另外一个危险嚟嘅。咁所以就应该大家学咗急救之后咧。都要冷静去处理，究竟应该即系发生意外嘅时候应该点做，唔好有任何嘅混乱出现咗咯， 即系唔好冲动咯， 系啊， 我觉得呢个紧要嘅， 系啦，好，喂，好，我再考翻你， 系 呢、這个呢、這个系咩瑜伽？ 呢个系普通瑜伽， 呢个系普通嘅瑜伽， 根本冇人知道咩 呢、這 个，呢、這个系黄狗射尿，你啱啱呢个动作系， 不如我哋约 Kitty 去做瑜伽。然后做俾佢睇，空中瑜伽， 我都识啊， 我都识啊，空中瑜伽。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 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俗语都有话，女人累人，特别喺爱情上面，你都可能经历过。我就唔否认呢句说话，不过做人又唔好急住要割席。一句女人系咁噶啦，就谂住置身事外。讲翻转头，能够喺你身边嘅呢个女人系边个拣呢？咪就系你本人咯。打开门俾佢入嚟嘅又系你，呢间唔啱口味嫌人哋嘅又系你。做人均真啲好。要怪就只能够怪你自己未摸清对方的底细啦。最简单，女人就好多种嘅，有一啲就系柔弱底，啊，中意用眼泪嚟做武器嘅；有一啲咧就睇住你嚟食嘅，时势好咪听你话咯，见唔对路就嗱嗱声同你划清界线。而一种我觉得最难处理嘅咧，就系佢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你所有嘢，但又唔叻。错咗又唔肯认嘅女人，佢嘅面子分分钟比我哋所谓男人嘅尊严仲要厚。所以一句到尾，拣之前麻烦你尽量了解下对方系咩人先好开始啦。除非你同我讲你冇得拣嘅，系指腹为婚咁，咁我只能够祝你好运啦。 忽然谂起一样嘢， 是什么咧？ 呢个世界有样嘢咧，除咗我哋啱啱提嗰啲咩普通瑜伽啊、高温瑜伽啊、空中瑜伽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叫双人瑜伽。 哦，我知，哎、我知。 嗱 ，I know what... 不如我哋今个礼拜做 research， 下个礼拜嘅节目头或者推介双人瑜伽。睇下啲咩嘅招式 我仲以为你话约嘉宾嘅时候去， 我唔系唔系 双人瑜， 唔系急救嗰个双人瑜伽， 系 即系唔系整伤人哋嗰个伤人，亦都唔系做生意嗰个伤人，得唔得？系系两个人， 系 双人瑜伽，我哋揾啲资料 research 下， 睇下究竟有冇啲咩咧系男女，或者有冇啲 course 咧，即系有啲人开班咧，系俾人。去识女仔啊！ 识女仔啊！ 即嗱，即如果我同我女朋友去嘅，咁好合理啊！或者两公婆去 嗰 度啊， 唔识个女仔， 或者我去到嗰度先 match up 一个女仔做双人瑜伽，哇 哇， 唔得，你唔好再讲 啦，好啦， 顶唔顺啊！ 如果下个礼拜呢个嘉宾同我做瑜伽，不得了， 哇！ 布依林，你会推介阿一用咩护肤产品呢？ 我会推介佢用一啲深层清洁同埋保湿嘅面膜。可能你同一个女仔就系要石石嘅时候，咁如果佢见到你个鼻度有啲黑头，咁就唔系几好啦，系咪？ Hello， 我是 Chantel 布依林，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你啱啱个脑谂咩？ 我谂紧佢玩钢管舞好适合做双人瑜伽， 我都谂紧同一样嘢。 因为阿傅依林佢系玩开钢管舞噶嘛， 系。而且我谂多一样嘢，佢啱啱话即系清黑头啦，哇！瑜伽嘅姿势再同你清黑头， 哇，几 sweet 啊， 几 sweet 啊呢件事。 傅依林，你会推介波性用咩护肤产品呢？ 提亮肤色嘅产品俾你用，咁你就可以。个样 bling bling， 咁咧啲女仔见到都会觉得哇好 charm 啊！ Hello， 我系 Chantel 布依林，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翻去揾资料，双人瑜伽 搞唔掂。我有个朋友前排去上完，喺苏梅嗰度。 就是那些两个人的瑜伽， 即是那些是有双人的。 如果找到，我们再找一下有哪个我们过往的 X 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做一个瑜伽。 双人瑜伽。 我的筋啊，我拉断都不介意。 我现在的筋很硬。 我都是啊，我们试一下。试一下，你掂不掂到脚趾尖？ 我现在掂不到啦。 我都掂到脚趾尖，你掂到哪个位啊？ 我现在掂到去，我掂到去 上唔 住下唔住咯。 我膝头哥落多一隻手指， 我对袜都掂唔到啊！ 我都系啊， 算唔算喊穿？ 唉，做嘢好辛苦、啊。 讲起双人瑜伽，我啲筋好硬嚟噶。 下次啊，下次啊，拜拜， 拜拜。